相思和痛苦，人生不平就是输，何必不甘休，靠自己打开一条出路，要找个爱的归宿。 车窗外的天空依然明朗，忙碌了一上午，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魅力启辰，换新出发，全新启辰 T90 领跑2017五星级安全碰撞测试，创历史新高。涿州东风启辰专营店诚邀您莅临品鉴，详询0312-366-9210。 959资讯快报。 国土资源部和住房城乡建设部日前联合下发通知，确定在北京、上海、广州等13个城市开展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试点预计将在2020年年底之前结束。试点方案提出，村镇集体经济组织可以自行开发运营，也可以通过联营、入股等方式建设运营集体租赁住房。集体租赁住房出租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租赁合同约定，不得以租代售，承租的集体租赁住房不得转租，承租人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凭登记备案的住房租赁合同依法申领居住证，享受规定的基本公共服务。教育部统一组织新编的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教材将于9月1日在全国投入使用。根据三科教材统编统用、3年实现全覆盖的要求，2017年秋季学期，全国所有地区小学1年级和初中1年级使用统编教材。2018年覆盖小学、初中1、2年级。2019年所有年级全部使用统编教材。9月4日，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主持召开7届市委第19次常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市有关文件精神，对本市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委常委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相关领导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河北省推进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经验交流会议精神。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河北省关于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党政同责的意见。会议传达学习了保定市环保、食药品安全和安全生产重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会议听取了全市违法占地清理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听取了迎接新一届省级双拥模范城考评验收工作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统一思想，协调联动，确保顺利通过考评，为实现全国双拥模范城5连冠打下坚实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相关事宜。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熟悉的前奏，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Thank you. 散了的是那个街角，想念的是当时的微笑，守护中交错失望，越想念就越孤单。若再被寂寞迎头赶上，多感伤，原来只是正常。你是不是也在品尝一个人的咖啡和天光？是不是也忽然察觉到多愁时间看天色的变化？伤害之外的感觉、yeah、如果那一天我们都发现好聚好散不过是种遮掩，如果我们没发现就给彼此多一点时间。 李荣浩的《如果有一天》，这是他在《蒙面唱将》猜猜猜第二季第一期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哈，也是被这个揭面成功了。都说李荣浩的声音，包括他的这个有一点点驼背，包括他的台风，都很像周杰伦。但是呢，他的声音的辨识度真的是太高了，一张口可能就有很多听众已经听出这就是李荣浩的声音。李荣浩的代表作有李白、模特，包括那一首《何以笙箫默》电影的主题曲《不将就》哈。好啦，欢迎各位听众，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那么这时间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特别的特，购物的购，疯狂特购， 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的天气，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北风3级，空气质量呢为优。今天的尾号限行是4和9，也请所有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今天早上呢也是被很多的这个朋友圈刷屏了，都说天气好好啊，好喜欢这种天高云淡然后没有空气污染的北京。今天确实天气很好哈。那么也提醒所有听众，早晚温差很大，一定要多添加衣物，千万不要感冒了。听到这一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勇气》，也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啊，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 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北京时间的六号凌晨结束的俄罗斯世锦赛亚洲区十二强赛最后一轮的角逐中，做客多哈的中国队在队长郑智被拔下场的不利情况下，以2-1逆转取胜卡塔尔队，结束了十二强赛小组赛的角逐。但由于同组队韩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以0-0战平，叙利亚队与2-2逼平伊朗队，因此中国队最终位列小组第五名，彻底无缘俄罗斯世界杯决赛阶段。这也是自韩国世界杯决赛预选赛以来，中国队连续第四次无缘晋级世界杯的决赛圈。这里是音乐留声机，听到这首歌来自潘越云的《野百合也有春天》，翻唱自罗大佑的歌曲哈。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或者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都来告诉我，也许下一分钟呢就是你点播的歌曲。我们来听完这一首歌《野百合也有春天》，一首经典的歌曲了。 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场梦，我们如此短暂地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你可知道我爱你像